诗究竟是乜嘢嚟嘅咧？针对呢个问题，人提出嘅不确定答案唔止一个，但系 我唔知， 唔知又紧抓住佢唔放，仿佛抓住 救命嘅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廖伟棠，我哋上一集咧请到个嘉宾阿宋子刚上嚟啦。 系啊，讲丽塔达夫。 系、啊。 咁意犹未尽啦，决定讲多一集，因为咧仲未触及到我最中意嘅佢个另一重身份。 系。 我哋上一集讲到佢有黑人嘅身份啦，女性嘅身份啦，咧鬼卷诗人嘅身份啦，但系咧佢其实仲系一个可以讲系音乐家。因為佢自己嘅大提琴啦，同埋佢仲玩一種好特別嘅古代嘅大提琴。 係，佢話俾我知咧，即係如果佢唔係走咗去寫作嘅話，佢一定係會做一個大提琴家嘅。 係啦，所以咧，佢冇做成大提琴家咧，佢係寫咗唔少同音樂有關嘅詩，作為補償啦。而且佢有一句話咧，我都幾印象深刻嘅。佢同記者講，佢話咧啊，如果一首詩唔可以唱出嚟咧，就稱唔上一首詩。我諗佢係專指佢自己嘅詩嘅。如果佢唔指我哋嘅詩，咁我哋就好慚愧啦。因為係啊，咁但係黑人呢，當然我哋先入為主會覺得 係 啦，佢哋實係音樂感強嘅。咁呢個賣個關子先，一陣佢都有首詩關於呢樣嘢嘅。咁麗塔達夫呢，佢聽講佢喺現場頒獎現場呢都有唱，係咪？ 係啊，佢有唱一首歌， 係歌定詩啊？定佢嘅詩啊？ 是歌嚟嘅，佢系话系佢细个时候咧，佢爸爸妈妈氹佢瞓觉嗰时嘅，一首歌嚟嘅，不过咧，啲黑人嗰啲歌其实都好得意嘅，佢入边可能系有一啲历史嘅故事喺入边，但系因为佢口述相传咁多代咧，其实有好多信息失去咗嘅，即系如果大家有兴趣咧，可以睇下。有一個美國黑人嘅作家都係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啦 ，Toni Morrison 啊，咁佢寫嗰本《Beloved》同埋《Song of Solomon》啊，呢兩首詩兩本小説入邊都有講到 非常好嘅，係啊，非常好嘅。咁其實麗塔達夫咧，佢嘅詩咧又寫及好多種音樂啦。其實上一集我哋已經提到一個音樂家啦嚇，呢、這個混血兒音樂家啦。咁今集咧佢寫到有一個音樂家咧就好有趣嘅嚇，呢首詩叫《音樂家講過程》，副標題係聽湯匙底的音樂啊！咁呢個音樂家安東尼波夫咧，佢係咪有個花名叫做湯匙底咁樣？ 咁其實咧，佢係佢嗰個 spoons 啊，其實喺英文入邊啊，佢成個名咧，經過啲樂迷嘅調整之後咧，就變咗 Anthony Spoons Poof。咁樣嘅其實嗰個 spoons 咧就其實我翻譯嘅時候就係將佢改成湯匙底啫，咁樣因為更加符合我哋嗰、那個文化啦，即係以你個偶像去起個咩花名嗰種文化。 咁點解佢用呢個花名嘅咧？ 其實即係因為咧呢、這個音樂家佢好得意嘅，咁佢所有嘅音樂嘅演出咧都係通過用湯匙去敲擊。產生嘅音樂呢樣嘢，咁樣咁據說咧，咁其實佢就成日都著住爛身爛世，咁樣去到邊度演出咧，都係帶住一盒大大細細唔同嘅湯匙咁樣就得啦，即係冇乜樂器嘅，佢個樂器就係湯匙。係 咪黑人嚟嘅佢？ 係黑人嚟。 係啊，因為我知咧，黑人咧以前喺即係大蕭條年代咧，佢哋熱愛音樂，但係又冇錢買樂器。又湯匙啦，比如攞面具啦、碗啦、洗衣板咧都可以玩音樂噶嘛，佢哋。我哋聽聽呢首詩，應該係好有音樂性嘅一首詩。 音樂家講過程，作者麗塔達夫，譯者宋子剛，聽湯匙底的音樂，安東尼波夫。我從祖父那兒學會用玩湯匙。他是瞎子，每天都跑到树林里，这是他的癖好。他在树林里遇到所有小动物、鸟儿、松鼠，喂小动物时，他就会唤起汤匙来。小动物吃完会留下来聆听。一个周末晚上，我要去费城，我什么都不带，只带几把汤匙和音乐。 我把它们摆在膝盖上，它们看起来如此安静。一旦我拿起汤匙，我就能敲出各种声音，在滴水的水龙头摇鼓，在小溪中闪烁的寓意。说起来真有趣，我祖父去世时，所有小动物都在歌唱，大家去树林中找它，小动物不断地唱，所有鸟儿、所有小动物唱了两天，就在我离开南方的时候。 音乐家讲过程啊吓，咁就系阿丽塔达夫嘅作品。 呢首诗咧，佢完全系用呢个安东尼波夫嘅口吻嚟讲啦。 嗯， 吓、啊、你译嘅时候，你觉唔觉得个节奏感特别啲噶？ 其实咧，我自己翻译嘅时候就冇呢个好具体嘅感觉嘅、 嗯。 啊，咁当然啦，我读佢嘅英文嘅原文嗰时，多多少少都有感觉到 Rita 佢自己好独有嘅讀詩嗰個朗誦嘅方法，因為我哋話依家寫啲新詩嘅時候，好多時候我哋點樣斷句啊？呢個問題係取決於我哋講話嗰、那個rhythm 同 埋呼吸嘅長短呢樣嘢。咁、因為我自己嗰個呼吸或者講話個節奏，肯定係同 rhythm 唔一樣嘅、所以我必須喺傳譯喺保證嗰個意義。準確的情況下同埋基礎上咧，再去融入我自己嘅節奏喺入邊嘅，係、啊，呢個係無可避免嘅一個問題。 對，我就一個直覺啊，對比起上一集咧講古典音樂嘅詩係長句嚟嘅。呢度咧呢個湯匙音樂咧就是、短嘅，咁我都可以腦海中想像中咧有啲似嗰種即係黑人音樂嗰種嘢嚇。咁其實入邊有一樣嘢又覺得好有趣，佢講佢係點樣學翻嚟咁樣呢種音樂。佢嘅祖父咧即係係一個黑人方濟各，佢通過敲音樂可以同啲魚啊、動物啊、雀仔一齊溝通嘅，呢樣嘢令人非常之感動嚇。咁跟住落嚟咧，一首先咧。其實咧都同音樂有啲關係，但係更重要咧係同佢嘅丈夫有關係嘅喎，叫《温暖的自辯》，給費瑞德。 温暖的自辯，作者麗塔達夫，譯者宋子剛，給費瑞德。隨意提起什麼，我都想起你。這座燈，無風的雨，我的鋼筆。流出光蓝墨水，还有纸页上干掉的瓦胶。我能选择任何英雄、任何理想、任何年纪，而我如此笃定，就像一支射向心脏的箭。你跨着一匹花斑马，脚撑得很开，站在银马灯上就是这样，就在那里皱起眉头，一身闪亮的锁链夹把我释放，一只眼在笑，另一隻眼紧盯着敌人。在这个后后现代时期，一切都是生意，压缩光盘传真，一切都是早做早着的事。今天飓风的爪子磨过海岸，怪男大块头弗洛德牵着白日梦的主意，尴尬地缅怀年少时迷恋微不足道的男孩，他自懂得毫无感觉的接吻，他们的名字都很凉门，马俏、培斯、杜伟，如洋甘草一样纤薄且耐着，甜得来心却又黑暗又空洞。弗洛德却激起一场风暴，你已安巢在高高的城堡上，而我也已经栖息双人桌、计算机、硬木地板。我们很满足，但仍不是十全十美，这种快乐仍然让人困迫。人总是满足于对自己的好，从何时起平凡也会想新闻？即便如此，没有别的什么能令我如此远离忧郁又明蓝调，就让你我一起来填满这偷来的时间吧。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温暖的自辩就是礼塔达夫的作品。 这个我就要问多两句宋子刚了，因为呢我对这个费瑞德的丈夫很感兴趣。因为我之前呢看他的相片，我一开始我还以为他是同志来的，因为他的丈夫是一直留着长头发，而且的长相都挺俊美的。 没错， 是的，所以呢看的相片是分辨不到他们边即是的性别的。所以呢就令我联想很多，因为很明显他们是来自于六十年代那个时代，有些嬉皮的感觉。 是的，是的。其实呢时至今日佢嘅都係留住一頭長髮嘅，係佢丈夫，而且都係比較俊美一啲，咁玉面郎君咁樣。咁樣佢丈夫其實係個德國人嚟嘅，係寫小説嘅，寫長篇小説嘅一個德國人嚟嘅。好多年前啦，我記得就係佢話就係七十年代嘅時候咧，當時麗塔咧佢喺度學緊德文嘅。咁樣喺學校，咁樣佢嘅丈夫弗瑞德咧就去到美國嘅愛荷華大學嗰度做國際作家工作坊啊，參與咁樣，麗塔咧就作為佢嘅譯者。翻譯者咁樣，咁佢哋兩個係咁樣相遇嘅，所以都係有一段咁樣嘅翻譯嘅情緣喺入邊。 但係點解一首咁嘅寫俾丈夫嘅詩咧，會叫自辯咧？佢要辯啲咩嘢咧？咁反而我覺得佢入邊咧有少少開玩笑啊，即係對佢嘅一個男性對象啊，入邊講到呢個男孩子係點樣點樣嘅。咁呢個可能又係指佢自己曾經中意過嘅男仔。 係啦， 係啦，我諗自辯係嚟自於呢。 冇錯，冇錯，所以佢即係我哋可以睇到第二段嗰度會有啲佢講過佢自己交過嘅男朋友啦，咩馬超、佩斯、杜偉咁，即係佢哋個名咧都好女性化啦。咁樣喺第三段嗰度，我哋就會見到話佢同佢丈夫講嘅嘢啦。咁樣你已安巢在高高的城堡上，而我也已經棲息。即係我哋兩個已經喺埋一齊，相熟相妻啦。咁樣 幾其實真係幾温暖嘅成首詩，最後咧令佢遠離憂鬱，括弧又名藍調啊。呢度即係呢個係一個黑人式嘅簽名啦。大家知藍調係一種黑人音樂，係其實咧藍調佢係好憂傷嘅音樂，但係咧黑人係靠唱佢咧嚟忘記憂傷、忘記流淚，即係佢哋工作嘅時候。咁其實咧，我最初留意到麗塔達夫咧，就係因為佢有一啲詩咧係寫黑人音樂嘅。咁我自己好中意blues 音樂啦，同埋其他嘅黑人音樂啦。咁佢有一首詩我非常中意嘅，所以我都雖然唔係宋子剛譯嘅，我都特意揀咗出嚟想同大家分享嘅，就係佢寫嘅叫做《金絲雀》呢首詩。 金絲雀，作者麗塔達夫，給麥克爾 S 哈柏，比利哈洛代燒傷的聲音裡，光與影一樣多，哀傷的姿形燭台，靠著亮澤的鋼琴，栀子花他的簽名，在那張被毀的臉龐下，你在攀制東西，鼓手對貝斯手說，神奇的桌子，神奇的針，如果有必要，一整天你都戴着你的鏡子和你的歌聲竹子。事實上，被圍攻的女人的發明是讓愛更深切，造福於神話，得不到自由，那就成為一個謎吧。 金絲雀就是麗塔達夫的作品，是講啊 Billie Holiday 喎，係咪？ 係啊 ，Billie Holiday 我偶像啦，一定要揾出嚟講啊！而且咧，我覺得佢真係好感同身受啊！你睇呢首詩，同你聽 Billie Holiday 咧晚期嘅歌啊。其實都唔使晚期，佢早期同晚期都差唔多，都係一種受傷害嘅聲音。大家亦都可能熟悉音樂嘅人會知道咧 ，Billie Holiday 咧嘅身世好悲慘啦。細個啊，被強姦啦，又被逼去做呢個性工作啦。咁其實後嚟即使成名咗之後咧，都遇人不淑。咁兩個老公咧，即係男朋友咧，都係啲。即係欺騙佢嘅人啦，又吸毒啊，又即係掠曬佢啲錢啦。雖然佢好出名，最後晚景都好淒涼，算係中年剛到中年就去世啦。咁咧入邊有一個意象好鮮明，叫 栀子花他的簽名在那張被毀的臉旁下。咁栀子花點解有咁嘅意象呢？其實就係 Billie Holiday 最出名嘅一張相呢，就係佢頭上戴住一朵栀子花喺度唱歌、哦。你記唔記得有隻碟 黑膠圈 好靚嘅？嗰、那個係佢嘅即係絕唱最後一隻碟啊！就呢咁呢張呢、這個形象成為咗一個固定嘅形象啊！咁栀子花呢、嗯、其實有啲似我哋啲雞蛋花嘅， 係 啦，其實大朵雞蛋花啊！咁咧同埋入邊另一個意象咧，就係話佢嘅樂手喺度烹製緊啲嘢，咁其實呢度係指向佢晚年咧就呢個吸毒啊，食可卡因啦咁樣嚇。咁、其實入邊咧有一句好決定嘅就係燒傷嘅聲音，大家聽佢嘅歌咧，其實係好沙啞嘅佢把聲。啊，當然同佢又煙又酒又毒品有關係啦。但係後嚟呢樣嘢變成咗佢嘅魅力咧，有一樣嘢更慘嘅就係當佢其實有一段時間佢過翻好嘅生活，把聲好翻嘅時候咧。唱片公司唔制喎，就覺得你咁樣冇咗味道，咁都係要佢豆沙聲咁樣嚇，咁即係一個不能自主嘅女性啦，得不到自由，那就成為一個迷吧。我覺得呢個係對Billie Holiday 嘅一個安慰啦，或者可以係咁講，但係其實佢係好慘嘅佢嘅一生。咁、咧，我哋頭先一開始咧，我就提到即係大家對黑人咧有個想像啦。咁、黑人實係好識唱歌，好有音樂感啊。咁呢啲其實呢種想像咧，黑人未必中意嘅嚇。咁、呢個麗塔達夫咧晚期有一首詩咧叫《家庭作業》咧，入邊咧其實就寫出咗呢樣嘢。呢首《家庭作業》咧。是他想象的一个人，一个男学生所讲的话，我们听一听这首诗。 家庭作业，作者麗塔達夫。他想要学繁星的作文，最好黑人和他的歌是不可分离的，如果他的音乐仍然原始，如果他较感性，因为这是给人欢乐的其中一部分，这种特质对黑人的存在有强烈的吸引力。确实如此，他对节奏和旋律的热爱，他对梦有天真的信仰。他会上科学课，最严苛的艺术学校的老师让他在班上领头唱歌，他却从头到尾咳嗽，一列列数字被解剖到骨子里的事物更好，一滴澄明的液体从胰液管滴落烧杯更好。黑人拍手很随性，脚步不停地移动，愉快地预知鼓声。他想要学繁星的作文最好。 家庭作业就是麗塔達夫的作品。 家庭作业呢入面呢，他刚才我们听到说黑人和他的歌是不可分离的什么什么什么，那些全部是加了引号的。 是 这个我可以想象呢，就是一个好像我们这样的对黑人文化有一种，即係其實未必係惡意嘅、其實係好善良添，覺得話 係 啦，思維定勢咧，覺得佢實會中意音樂，音樂感實會好強。當然佢係咁樣啦，但係當呢個男仔佢話佢想學繁星嘅作文嘅時候，當佢去上科學課嘅時候咧，嘅老師咧其實更加屬意佢係去做唱歌。屬意佢係你係黑人啊嘛，你應該唱歌跳舞啊。後面最後話黑人拍手好隨興，腳步不斷移動啊，愉快地預知鼓聲。令我諗起咧，就好似我哋去一啲，比如話大陸一啲少數民族嘅地區咁樣，我哋就會要求欣賞啊苗族唱歌跳舞啊，或者藏族姑娘啊又唱歌啊咁樣，即係我哋將我哋心目中嘅少數族裔定位為咁樣。但其實他們可以希望更多的生活，為什麼他不可以做科學呢？ 是 為什麼他不可以學繁星的作文？繁星的作文我覺得就好像詩歌一樣、為什麼他不可以做你們預期之外的事呢？其實麗塔達夫呢就做到了這件 事。是沒錯。 最後其實我也想問宋子剛，其實我們這一兩集呢我們介紹了麗塔達夫的詩啦、大部分都是李譯的啦。其實譯詩哇非常之難，是吧廖偉棠？ 是啊，我就不敢了，我譯過很少詩而已。宋子剛據聞譯過二十幾本詩集。 是沒錯。 你覺得最大的難度是什麼譯啊麗塔達夫？ 其實達夫的詩呢就不是說真的 咁難嘅啊，因為即係佢冇話喺意象上有發掘啊，佢唔係做呢一類嘅詩嘅詩人，或者喺句法上點樣去調整啊？咁佢即係佢唔係話一種玩 技術嗰種， 玩語言唔係玩得好犀利嘅一個詩人。嗯、一般嚟講，佢嘅語言係比較直白一啲嘅，反而用一啲比較直接嘅觀感同意象。同埋詩句去感動人嘅一樣嘢，以小見大，反而麗塔佢寫嘅呢一種詩係更加難寫嘅。 我覺得都係更加難譯添啊，因為即係其實可能我哋都已經習慣咗嗰種現代主義嗰種啊好複雜嘅啊隱喻啊象徵等等，但係你要譯一種舉重若輕嘅詩咧，係好難嘅。就好似辛波斯卡嘅詩，其實我哋一直都揾唔到好好嘅 好嘅譯本， 係啊係啊。 咁、啊、但係咪一定係你好鍾意嗰個詩人你先至會譯佢嘅詩呢？ 其實都唔一定嘅， 人哋專業嘅專業 有一啲我好鍾意嘅詩人我譯唔到嘅。 但係期待你會譯更多下，尤其佢依家呢即係主編星雲詩刊之後呢就更加加重入面翻譯詩嘅比例。咁我都其實我經常去推薦呢本詩刊嘅，喺我哋節目都推薦過。咁其實係俾到香港青年詩人一個好好機會，佢哋都去參與翻譯。 是啊，冇錯。咁我哋接住落嚟就會出一個非裔美國詩人專輯啦。咁樣除咗麗塔達夫呢入面都仲有好多其他嘅非裔美國詩人嘅。咁、嗯、有興趣嘅讀者到時多多支持啦、 嗯。我覺得最有趣係好多係香港青年詩人去譯 係啊 嗰啲詩係啦。 好，咁啊呢兩個星期多謝曬宋子剛。 多謝。 下星期再傾啦，拜拜。 拜 拜。 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